針對北美、歐洲和亞洲至少三個加密貨幣交易場，是平壤核計劃和彈道導彈計劃的重要資金來源。報告又引用一間安全保障公司上個月發表的研究，說北韓的網絡攻擊去年可能為平壤帶來總值4億美元的數碼資產淨收入。報道說調查結果已經在過去的星期五提交聯合國討論制裁行動的委員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5.2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5，人民币6.33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2点，跌1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3美元，卖出1,811.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雨带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啲封路。喺新界大埔嘅东昌街，因为道路工程，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祥纪念学校嘅一段咧，暂时系封闭。另外，屯門嘅豪運街因為道路工程，豪運街去豪洋街方向嘅部分路段咧，而家都係封閉嘅，咁影響到龍運路嘅車輛，暫時唔能夠左轉入去豪運街。經過整理已翻現場嘅交通指示。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一段開始車多，其餘各區隧道嘅出入口交通暫時正常。最後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屿山愉景湾14区医座、旺角太子道西59至61号、深水埗钦州街24至30号、德昌大厦、天水围嘉湖山庄翠湖居4座、马鞍山锦峰苑锦圈阁、深水埗长沙环道251至253号求安大厦、大埔安布路15号怡雅苑怡厚阁、蓝田启田村启顺楼、油塘油丽村卓丽楼、黄大仙彩云一村飞凤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同事都全部收工翻屋企啦，净系得文兴迟迟唔愿意离开。佢因为失恋，导致到工作年年失误，心里边有讲唔清楚嘅凄酸。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7日新增342宗本地个案，当局形容第五波疫情危急， 政府将屯门及黄大仙多个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新冠疫苗第一针接种率达到80%，超过539万人接种。 俄罗斯与白俄举行联合军演，俄方强烈否认计划吞并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2022年2月7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连续两日新冠的病毒个案都是超过300宗，昨日就增加342宗，全部都是本地感染来的。入面有100宗都是大约100宗到都是跟其他的个案相关。其他就是说还在调查的，究竟是不是不明源头等等。另外初步阳性都是超过300宗，即是说可能今日再有一些确诊数字都是高了。过去两个礼拜累计已经有300多宗的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方面就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肯定未达高峰的。咁见到话咧，就超过八成的源头不明个案都跟 Omicron 的变种病毒有关系啦。有几个区咧就特别多源头不明个案，包括深水埗、沙田、九龙城、葵青、黄大仙区。会唔会你都是呢几个区的居民咧？你又点睇而家成个疫情咧？1872311，1872311，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讲下啦。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局长，点睇？寻日就300几宗，即系连续两日破300啦。嗰个个案方面，而家成个疫情个评估系点啊？你哋 其实成个疫情咧，嗰个情况咧系极度严峻嘅。因为咧而家大家已经睇到咧系我哋即系过去。嗰、那個即係整體嘅情況，無論係確診嘅數字咧，係一路都上升咧，亦都即係源頭未揾到嘅嚇，嗰、那個數字咧，亦都係一路多。咁而我哋即係污水監測咧，亦都係睇到咧，喺香港唔同嘅區咧，都已經係有噶啦。咁所以咧，我諗呢、這個蔓延嗰個情況咧，其實咧，我哋必定咧係要爭分奪秒，繼續咧係同呢個病毒競賽。咁我哋當然。在我哋能力方面咧，就無論係喺檢測啊，或者係個案追蹤咧，我哋都會係有即係另外一個個案追蹤辦公室係增加人手咧，係去繼續追蹤。咁不過咧，我諗最重要咧就係大家即係今次呢個疫情咧，大家都知道，如果睇翻世界各地的經驗咧，其實嗰個 Omicron 咧即係上升，即係嗰個個案嘅上升嘅速度咧係極快嚇，亦都嗰個散發力咧係非常之強。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我哋係已知嘅啦。咁所以如果我哋仲係即係繼續咧係即係平常咁樣樣係有聚會啊咁樣樣咧，其實咧呢、這個會只係會令到咧嗰個情況咧係繼續惡化。咁所以咧必須咧大家市民咧係一定要留。加抗疫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咁除咗政府，我哋都系有即系有一个即系居家工作嘅一个计划，已经系上个星期已经出咗啦。咁亦都系呼吁其他嘅我睇到咧系好多其他嘅即系雇主咧都系都帮手。咁希望咧即系除非系即系必要。嘅話咧，其實大家咧都係唔好聚集啦，因為大家琴日已經處長同埋竹君都報咗啦，就有我哋而家呢啲嘅個案咧，有好多咧係成個家庭，咁呢個都係。佢哋預期咧就話，如果過咗農曆新年呢個假期咧，其實嗰個數字咧係會上升，咁而且咧。如果睇翻 Omicron 咧，嗰個幾何式嘅上升嗰個嘅趨勢咧，我諗已經係開始咗噶啦。 尋日我就見到300幾宗啦，有200幾宗咧，你哋就係話調查緊嘅，因為有啲就揾到同相關即係個案相關啦，另外嗰啲就係調查緊啦。同以前嘅講法即係話源頭不明咧係有唔同，係咪即係所謂調查緊就等於過往嘅源頭不明，定係根本個調查工作係做唔切，根本查唔到咁個源頭係咪不明咧？咁同埋嚟緊係咪都會再收緊啲社交距離措施咧？又？ 我諗嗰、那個即係數字咧係非常之多啊，同埋而家咧係即係斷倍咁樣上升，之前咧係百幾個，而家咧係即係300幾個。咁我當然我哋認為咧，就係話而家嗰個幾何式嘅上升咧，其實已經開始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真係要爭分奪秒嘅。咁不過咧，就你剛才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會唔會再即係收緊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其實而家咧，我哋嗰個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已經係都係。 比我哋以前嘅情況咧係好早咧係收緊咗，咁但係咧仍然咧都係我諗係大家嗰個聚集啊，亦都可能係農曆新年亦都係理解嘅係好多，咁所以咧我諗一方面我哋當然會積極咁考慮係再收緊嘅，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已經提咗啦，我哋會喺聽日去行政會議嗰度咧。我哋咧係有建議，咁咧就都係要完咗行政會議咧先至可以公布。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其實我諗市民咧係可以做嘅，可以配合嘅咧。我諗最主要係有三方面。第一咧就真係留家抗疫，如果係冇必要，唔係真係日常所需或者去睇醫生嘅話咧，大家真係即係唔好離開屋企，因為呢個任何嘅聚集咧都會令到呢個擴散咧係惡化。第二咧就係如果未打針就真係要去打針。大家留意到醫管局高醫生咧都已經係提過啦，佢哋而家我哋喺尤其是喺呢一波啦 ，Omicron 咧嘅大部分嘅人士，如果佢係要用氧氣啊，或者係一個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嗰啲咧，其實都係冇打針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係要去盡快打針，尤其是老人家咧，係去保護自己。咁呢個係第二，第三當然咧就係。而家我哋喺即係全港都會有呢啲嘅唔同嘅地方有一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啦，咁就大家如果係需要咧收到一個即係警示係需要去檢測咧，大家咧係都係要盡快去檢測。當然我諗無論係自己個人衛生、家居衛生、環境衛生呢啲咧，其實咧就一定咧係唔好鬆懈啦。 嗯，雖然聽日行會先至正式傾啦，但你哋建議上面會唔會都係限聚令嘅人數或者一啲？食肆的每台人数那里会再收紧 我想即任何我们的方向呢都 是会去减低人流，我想这个减低人流呢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即内防扩散那个工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环来的，当然其他我们增加能力的工作会继续做，会继续加强我们的检测能力，我们个案追踪，同埋当然我们亦都是准备咗咧，嗰、那個如果嗰個數字咧係上升，我哋嘅設施咧，其實都要係去轉移去到咧係家居抗疫嘅一個計劃。咁呢個咧，我諗如果嗰個數字咧係咁上升咧，其實我哋上次我已經宣布咗，我哋喺呢個禮拜或者係好快嚇日內咧，我哋都會係要啟動啊。 嗱都講下啦，頭先講到話家居隔離或者家居檢疫啦，呢、這個就涉及到竹篙灣個檢疫中心咧，就係會變成一個嘅社區隔離設施，咁所以就有啲人可能就算染咗疫或者係要做隔離嘅時候，都係家居做啦。咁我想講竹篙灣呢個檢疫嘅設施先，而家係應該可以有3000多个單位，但係咪就係收3000多个人，定係每間房可以多啲人啦？同埋佢哋收嘅，如果係啲病人嚟講咧，係邊類型？係咪都係輕症多啲咧？ 係嗱，其實咧嗰、那個都會係分階段嘅。個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咧，而家我哋。第一期咧，就即係預留咗，即係第一期咧係已經咧係唔會再收人啦，同埋咧已經係即係清空咗噶啦。咁所以咧，其實隨時咧都可以咧係變成呢個社區隔離嘅一個設施嘅。咁當然咧，如果你話咩類型嘅病人咧，其實有四個考慮嘅。第一咧就病人嘅年紀咧，咁多數都係年紀較輕同埋風險較低，咁先係適合入住。咁醫管局咧會係都係主要都係從一個風險評估的一個即係做法嘅，咁第二咧就係個病情輕微啦，甚至乎係冇病徵，咁呢啲咧就係會有可以去到呢一個嘅竹篙灣嘅社區隔離設施啦。第三咧都冇一啲話嚴重嘅慢性病嘅本身嚇。第四咧就係有冇接種疫苗啦。咁如果已經接種咗疫苗嘅病人咧，個病情咧。喺臨床嚟講咧，我諗咧醫管局都講咗啦，個病情咧一般咧都係會較穩定嘅，亦都出現一啲嚴重併發症嘅風險咧係會較低嘅咁。咁醫管局咧亦都會喺竹篙灣個社區隔離設施嗰度咧設立一個24小時嘅醫療站咧，係去支援如果有需要有醫療需要嘅。 人士咧，佢隨時咧係都會提供一個協助嘅。 嗯，嗱竹篙灣嗰度就即係因為做一個社區隔離嘅設施啦，咁亦都可能嚟緊有一啲嘅人士要喺家居做檢疫同埋隔離啦。嗰、那個安排會係點樣㗎？即係如果佢哋要做家居檢疫嘅話，係咪都會逐一檢視佢哋嘅屋企環境係咪適合做啦？點樣先叫做理想咧？有冇咁多人手去逐間屋去睇咧？同埋係咪都要每間每户如果要做呢一個家居檢疫啊、家居隔離，要派電子手環啊？ 係。頭先我哋講嘅就係竹篙灣嗰個啦，咁嗰個主要就係話係已經係證實佢都係有啲係有病毒嘅一個所謂病人，不過佢係冇病徵，同埋咧個風險係低。但係而家你頭先所講嘅家居檢疫咧，就主要係一啲而家我哋係住緊竹篙灣或者係檢疫酒店嘅密切接觸者。咁呢啲密切接觸者或者係次密切接觸者，即係話密切接觸者嘅家人。咁其實主要咧有四個原則嘅，佢係絕對係你講得啱，係需要評估嘅。咁我哋都係主要係從一個風險評估同埋一個分流嘅一個情況咧，係去處理啦。咁例如第一就係睇個家居環境係咪即係適合啊。例如我哋都知道佢住嘅地方我諗即係了解都已經係知嘅。咁咧就例如係劏房啊，或者係佢會唔會係同要同好多人共用廁所啊，或者個家居面積啊好細啊，或者係有任何其他嘅嘢係唔適合啊咁。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佢嘅风险程度啦，咁都系会即系从卫生署嘅角度咧，佢哋都系觉得咧系嗰个风险咧系要相约嘅，先至可以一齐检疫。即系例如佢全部系密切接触者嘅屋企人，咁佢所有嘅屋企人都系原本要去竹篙湾四日噶嘛，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喺屋企去处理嗰四日啦。第三咧就要睇佢身体状况，咁如果佢会考虑翻佢个别人士嗰个状况，例如佢系咪需要人照顾啊？佢系咪有慢性病嘅患者啊？佢系咪怀孕啊？有冇接种疫苗啊？呢啲咧其实都会系评估嘅。咁同埋咧，第四就系话，如果佢有啲好本身都系需要特别照顾嗰啲人士，例如有啲佢唔能够自理嘅长者啊，等等呢啲咧，其实咧我哋都会预留咧系有一啲检疫嘅设施咧系俾即系呢一啲嘅人士嘅。如果唔系咧，其他嘅人士咧。其實就都係可以咧，係去做一個家居檢疫嘅，因為家居檢疫其實就唔係話一個新生事物嚟嘅。我哋其實疫情嘅早期咧，其實我哋都試過，咁係要戴手戴嘅。咁主要有幾方面嘅嘢要做啦。如果真係接受家居檢疫嘅人士，第一就要佩戴電子手帶啦，留喺屋企就接受監察啦。第二咧，佢哋都要做一個每日咧都要做一個快速嘅。檢測嘅嚇，咁呢個咧，同埋咧，做咗之後咧，都要定期報告呢個情況同埋佢個身體狀況嚇。第三咧就係當然衛生署咧，而家咧佢都會有一個家居檢疫嘅一個指引嘅，咁都係一啲我諗係感染控制嘅一啲嘅。即係指引啦嚇，佢有啲乜嘢應該點樣做啊咁樣，咁會有一個指引，咁希望咧唔好將個傳播風險咧係即係大開嚇，要減到最低。而第四咧就當然咧佢嗰個時間檢疫嘅時間咧，佢離開呢個檢疫之前咧，其實咧都係要接受一個即係病毒嘅測試，先至咧係可以咧係離開檢疫或者係離開隔離嘅 嚇。我見除咗家居檢疫之外，仲有。就話家居隔離，你哋都有考慮過嘛？呢個係幾時會做啦？同埋我見就話都要自己經送遞或者親友係提供啲生活所需喎。咁對於啲獨居人士嚟講，有冇一啲特別嘅安排咧？呢個有。 係嗱，如果係家居講翻家居檢疫先咧，家居檢疫咧都係要即係自行咧，就係或者係親友咧係安排一啲起居生活所需啦咁。咁而民政事務總署咧，佢會設立一啲求助熱線嘅。咁如果大家有問題咧，可以打電話啦。咁而社會福利處咧都會咧係喺一啲為一啲特殊情況，好似你剛才所講啦，如果需要額外照顧人士咧，有適當嘅安排。正如我頭先所講，如果係有啲 佢係都唔適合做家居檢疫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即係預留咧一啲即係少量嘅一啲嘅設施咧，係去俾呢啲人嘅。咁至於家居隔離咧，就係、是、一啲病人啦。咁如果你話係我哋嘅竹篙灣嘅一個設施，而家我哋首先咧都係會首先係風險評估先嘅。咁醫管局一定會評估咗佢都係適合，例如喺竹篙灣嘅社區隔離設施，或者去到最後都需要咧係家居隔離嘅話咧，都係要一啲即係適合佢個風險咧係適合嘅人士咧係先至會嘅咁。 我就想問啦，即係家居隔離就頭先講話一啲可能係冇症狀或者症狀輕啲評估過嘅一啲確診咗嘅一啲病人啦，咁同佢哋住嗰啲屋企人又點啊？應該就唔係屬於同一個風險噶啦，即係同佢哋一個屋企人，咁佢哋又點啊？喺家居隔離期間，咁佢哋唔通唔喺間屋度住咩？點樣安排呢啲啊？ 我諗如果去到即係嗰個環節咧，其實而家咧我哋正係咧制定一啲嘅即係指引嘅。咁嗰度咧當然咧，我相信咧如果係咁，其實都係好似係喺醫院咁樣咁就變咗咧，大家咧就都係會要跟隨咧醫管局發出嘅指引去做㗎啦。咁呢個指引而家係制定緊嘅。咁當然我哋都希望咧就唔好去到呢個階段字啦，但係我哋都已經係開始作準備㗎啦。咁但係竹篙灣嗰個嘅社區隔離設施咧，我諗係首先我哋會用咗先啦。 明白，即係但係下一步就有頭先話家居隔離，我想關心到，因為家居隔離始終係涉及嗰個確診嘅病人啊嘛。除咗同佢同住嘅屋企人，其實成日而家呢度呢段第五波疫情都話有一啲垂直傳播啊、橫向傳播啊，鄰居都係危險嘅。喺個社區喺佢屋企做一個家居隔離，其實對成棟大廈個風險啊，會唔會都有評估過個問題，或者其他嘅住户又點樣咧？佢哋嘅風險點處理咧？ 其實我諗呢個評估呢，我哋都有無論係即係家居檢疫或者家居隔離呢，其實呢都會即係評估返呢個情況㗎，都要嗰個家居環境呢係適合呢先至會係咁樣做下。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要睇返我哋現有嘅設施啦，嗰、那個數目呢都唔係無限嘅。咁我哋而家如果從檢疫嘅角度呢，我哋除咗話本身喺竹篙灣，我哋都要騰咗一啲出嚟呢，係俾呢個做呢個社區嘅隔離設施啦。咁另外咧，當然頭先都講，可能始終係有一啲人士咧，佢個屋企咧係唔適合嘅。咁我哋都要有少量嘅嘅地方咧，係即係繼續咧係要做呢啲人士嘅即係嘅檢疫。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再已經係啟動咗咧，係、okay. 再揾一啲檢疫嘅酒店嘅。 OK。另外咧，我見到地方強檢啦，唔少地方都有，咁亦都係出現一啲排人龍啊排隊的情況，見到有報道說元朗區昨天有居民等成六個小時才做到檢測的，這個情況有沒有得改善還是都暫時市民都要暫時要忍下去呢？有一些檢測站就說派籌，也都有專家提到另一些建議，就是說不如交深喉的退液樣本來代替在、即排隊做強檢，會不會想這個方向？ 我想我們其實過去嗰一段時間咧，其實咧都係用好多不同嘅方法咧，去盡力咧係去即係處理咧即係呢個排隊嗰個嘅問題嘅。一方面咧，我前兩天咧，我都同啲檢測承辦商咧，大家開會，咁除咗話請要求佢哋咧係加大佢哋嗰個嘅檢測量，咁因為當佢加大嘅檢測量，無論係從一個人手啊、儀器啊嗰啲角度，如果已經加大咗嘅時候咧，咁就能夠更加配合咧即係市民嗰、那個即係檢測嗰個需求啦。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即係喺源頭係增加更多。第二咧就係、是、喺現場，咁喺現場咧，其實就如果我哋而家大家睇到可能因為地點嘅問題啦，可能有一啲嘅地方佢唔係好大，或者係未必擺到好多呢啲檢測嘅站喺度，即係我哋有咗個站，但係入邊唔同嘅檢測點咧，係因應嗰個情況咧，未必啊全部擺好多，因為我哋又要處理嗰個人流啦咁。咁所以咧，我哋一方面咧，我哋咧係會適當咁樣樣咧係加呢啲嘅檢測站嚇，令到咧希望係舒緩。咁當然呢個都係風險為本嘅，我知道即係可能而家十八區都係有需要咁、okay. 變咗咧，我哋都係會睇 睇呢個情況，同埋咧都會諗一啲其他嘅辦法咧，係大家點樣樣去即係分流，分流嗰個情況，或者大家唔好同一個時間去。咁我諗呢啲都係重要。當然我哋而家有個方向咧，都會睇咧係要開多一啲嘅即係或者係室內嘅呢啲嘅檢測站。咁呢個咧亦都係希望咧可以舒緩到而家整體嘅情況。咁但係呢個都要同檢測承辦商咧，大家嗰個嘅能力咧係增加咧，就係相輔相成嘅。 嗱，最後我想問咧，即係特首都提過嗰個全民自我檢測，就用一啲快速測試嘅儀器啦，咁樣。其實而家係諗住係點樣嘅？即係所有人係咪可能喺幾日之內，三至五日之內就做一次呢一個嘅快速測試？係咪全部市民都規定要做，定係點樣？ 其實咧，這個都是特首講咗話，我哋即係會做一個全民嘅一個快速測試啦。咁而家咧，我哋就一方面咧，就盡量咧係盡快咁樣咧係去採購呢啲嘅快速測試咧，係即係足夠即係全香港嘅即係市民使用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咧，就當然咧，如果去到係要咁嘅時候咧，嗰、那個安排咧，我哋咧都係要去處理嘅，即係話係同一時間喺一段時間之內，同埋咧係嗰個配套，因為個配套都係非常之重要。即係話我哋如果佢係好多人一齊做，咁佢亦都係有呈陽性嘅話，咁嗰陣時候，咁嗰個整體嗰個處理係點樣樣咧？咁呢個咧，我哋都要去即係發出一啲指引先嘅嚇。 有冇話目標係短期內做，就算唔規定都？ 我諗呢個係我哋當然咧，我哋如果係做呢樣嘢咧，就算唔需要規定咧，我希望大家都係會做啦，因為呢個都係為自己好啦，同埋咧為我哋嗰個整體嗰個疫情咧嗰個控制嘅。Okay. 第二咧就係 我仲有幾秒啫， 係啦係啦。第二咧就我哋如果係要採購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 okay. 會處理啦、 啊， 會開始啦。 好啊，唔該曬局長，啱啱傾過就係陳肇始局長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社会福利处一名在黄大仙区工作的社会保障助理初步确诊新冠病毒。那名人员在农场办公大楼慈云山社会保障办事处工作，最近一次翻工是1月31号。工作的时候一直有戴口罩，他在翻工期间一直有进行体温探测，体温正常。社署会安排为相关地方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同层的所有社署职员会按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指引接受病毒检测，并在等候检测结果期间在家工作。社署会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络，作出合适跟进。位于农场办公大楼一楼的慈云山社会保障办事处会在今日关闭。消防处说，一名驻守青衣灭火轮消防局的消防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处方正是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等待进一步的指示。那名消防员最后一次翻工日期是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工作期间没有跟市民大众有近距离或者高风险接触，他有佩戴口罩和遵守相关的防疫措施。消防处已经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为相关工作地点和附近位置进行清洁消毒，并与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系，并作出适当的跟进。处方已就人手作出相应调配，确保服务不受影响。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出现反对强制接种疫苗和反对防疫措施的大规模示威，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市长沃特森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他形容由跨境货车司机发起的抗议活动导致市中心失控。沃特森说，示威者人数远超警员，抗议车队和人群已经明显控制市中心国会大楼等的地区。警方说可调动的警力和资源不足，难以应付示威场面。市政府官员估计有500架大型货车在市中心一带。 加拿大多个主要城市日前出现声援货车司机的大规模示威，被称为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不满当局针对往来美加两国边境的货车司机实施的疫苗接种措施，之后演变为反对公共卫生政策和总理杜鲁多政府的集会。据报示威活动吸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共和党人的支持。大美航空行政总裁巴斯蒂安要求美国司法部将因不守规矩而被定罪的旅客列入全美禁飞名单。巴斯蒂安说，虽然有关的事件不常见，但禁飞名单有助防患未然，向公众释出不遵守机组人员指示会有后果的讯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去年宣布对不守规矩的旅客零容忍，局方去年记录了5900多宗乘客不守规矩的事件，其中 72% 与口罩规格的纠纷有关。对大约350宗事件启动执法行动，今年至今局方已经收到超过320宗乘客不守规矩的报告。分析指，大美航空希望透过禁飞名单减少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在航机上激增的攻击行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5.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5，人民币6.33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134点，跌3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73美元，卖出1,812.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而家气温徘徊喺17度左右，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局部地区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的永顺街因为有工程，现在所有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都是不能够由永顺街去葵裕街方向左转入去永贤街的。另外所有的车辆都不能够由永贤街右转入去永顺街，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9:30， 晚晚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埔千寻记》。 听大埔如行在大埔，环保协进会制作，大埔人带你探索大埔的历史踪迹，分享奇闻故事。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2月7日，新增342宗本地个案，当局形容第五波疫情危急。 政府将屯门及黄大仙多个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新冠疫苗第一针接种率达到80%，超过539万人接种。 俄罗斯与白俄举行联合军演，俄方强烈否认计划吞并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對於疫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咁啊，尋日都有人問到啊，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而家喺成個個案咧嘅追蹤方面，係咪可以追蹤到曬啲個案咧？咁佢就形容啦，傳播嘅情況係嚴重啊，圍堵嘅政策咧仍然係重要同埋最有效嘅，同時亦都要配合咧其他嘅措施等等。不過見到專家啦，包括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咧，就話源頭不明嘅個案咧越嚟越多啊，追蹤有困難。咁啊都透露，譬如喺許樹昌透露啦，喺威爾斯醫院嘅隔離病房啦，就有喺收咗長者之後咧，就耳滿嘅情況，亦都有一啲咧比較年輕嘅患者咧，要帶住啲小朋友咧喺唔同嘅醫院嘅唔同地方咧，要輪候病床嘅情況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對於確診情況數字連續兩日過300啦，亦都一啲不明源頭或者調查緊嘅個案，亦都係多嘅。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有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郭健安，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点睇而家嗰个疫情连续两日过300啦？卫生防护中心嘅评估就系未到高峰嘅，你自己系咪都同意？预计几时个疫情先回落咧？ 其实我同卫生防护中心个睇法都好相似，就系、是、个疫情而家即系啱啱上升紧当中，咁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睇翻即系相同嘅社交距离措施喺。唔同嘅時間對市民個社交接觸有唔同嘅效果，咁大家都見到即係今年個疫情嘅爆發咧，啱啱好喺農曆新年嘅前後。雖然疫情喺2020年1月開始，我哋都經歷咗今年係第三個嘅農曆新年，但咁啱咁巧，今年就係、是、唯獨係疫情啱啱上升緊。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市民嗰、那個。對農曆新年那個節日那個重視程度咧，比其他節日咧係更加重要。咁所以其實佢哋即係疫情嗰個好與壞咧，其實都其中一個關鍵嘅因素就係市民嗰個接觸嗰個比例究竟係點樣。咁用翻一啲數字睇咧，其實你會發現即係接觸嗰個情況咧，其實喺啱啱呢段時間咧，相比我哋疫情去到依家最低點。假設啦，我哋用一個數字啊，疫情前係100啦，最低點係45。咁我哋依家個情況咧，其實大概係70左右。咁其實即係話，其實反映緊其實市民喺呢段時間咧嗰個接觸個情況，亦都係相當之緊要嘅。即使我哋係面對緊咁多嘅社交距離措施，好啦，當我哋嗰個人數接觸係咁犀利嘅時候咧，亦都大家見到咧，近期有好多嘅。即係群組嘅感染，包括係一啲團年飯嘅群組啊，或者一啲朋友聚埋一齊嘅群組出現咗。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發覺呢幾日300幾宗嘅數字係反映緊過去呢一個禮拜嗰個新年帶嚟嗰個效應。咁所以其實我哋嚟緊呢幾日咧都會睇翻係會有陸續有唔少嘅群組咧會出現。咁正如之前我哋都討論過，就話關於 Omicron 嗰個情況，就係話基本上如果冇任何嘅干預措施之下咧，佢嗰個基本傳播率咧係一個可以傳6至10個。咁當然而家大家都面對緊一個干預嘅情況，干預嘅情況嘅意思係講緊有社交距離嘅措施之下，這個繁殖率嚇、由一傳對6至10個人變成係一傳俾3至5個人。咁大家都見到近期嗰個感染源頭個未曾揾到感染源頭嗰個人數咧，係相當之龐大。咁我用翻一個例子咧，其實而家你見到 Omicron 嗰個傳播代數咧係2日左右。嗱，假設10日之內我哋都揾唔到呢啲源頭，一個人傳第一代會傳俾四，頭先我講咗3至5啦，我用4啦。一個人傳俾4個人，4個人第二代會傳俾16個人，16個人第三代即係6日之後咧，就傳俾64個人啦。第8日就傳俾64×4，即係250個人。去到第5代咧，已經係1000人感染。咁所以其實接觸嗰個情況係比較即係緊要啦，再加埋嗰、那個感染源頭嗰個未曾找到感染源頭嗰個感染人數咧，都相當之多咧，令到我哋個估計嘅疫情嚟緊咧，其實都會繼續上升。你問幾時會回落？我諗都要等翻即係嗰個 檢測同埋個人流開始減少咧，我哋就可能會見到啲數字會開始見頂。 嗯，但你自己預計啊，而家就每日三百幾啦，最咁嘅疫情落去，你自己評估最高可能去到每日幾多啦？同埋頭先你講嗰個嘅數字，可能有一個人去到經過五代傳播係去到1000個人受感染，呢個係冇任何嘅措施干預先係嘛？但事實上個社會係譬如有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啊，啲追蹤工作係做緊噶嘛？嗰啲又即係對個數字有幾大影響咧？ 其实你当你即系有多啲嘅干预措施之后，个感染嘅数字当然系会大幅，即系冇一千人咁多啦。我当你得翻500人左右啊，咁你会见到就话，如果我哋嚟紧呢段时间，如果你个源头不断一日一日咁样揾唔到嘅话咧，其实你亦都个接触嗰个人数咧，其实亦都唔减少嘅话咧。其實你會見到嗰個數字咧，其實係好難會見頂。咁所以第一個工作其實要做嘅就係首先要減少嗰個人數個接觸先，然後仲要盡快揾到呢啲人出嚟，咁樣你先有辦法咧，可以係令到個人數係可以大幅咁樣減少。咁暫時我睇嗰個預計係會有機會會上到1000人左右。咁其實個原因就係好 即係你講緊每日1000個確診係嘛？係 啦，每日1000人左右，因為嗰個接觸追蹤其實係一個好大嗰個因素，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嗰個接觸追蹤嗰個有少少失衡嗰個情況，因為過往嘅經驗話俾我哋聽咧，其實我哋 manage 到大概即係100至200人嘅每天感染。咁而家你見到個數字已經上到300咧，咁其實頭先阿局長都講咗咧，就話會增加嗰個人手去個接觸追蹤。其實我係比較擔心嘅就係，如果個接觸追蹤嗰個系統咧，個人數係冇辦法去追蹤啲感染者嘅接觸人士咧，其實呢個就係其中一個關鍵。咁其實你頭先都問過一個問題，問局長就話：喂，會唔會即係好難去揾到呢啲嚇即係？那個感染源頭嗰個情況，咁我哋琴日都見到係300多宗，其中衛生防護中心都講咗話，啊會唔會都要啲時間去調查呢啲係咪一啲嚇冇感染源頭嘅個案咧？咁樣，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你會見到嚟緊下一個關鍵位就第一，個接觸追蹤係會唔會喺人手增加咗之後會可以做得翻好啲啦？但我估計其實係困難嘅，因為個數字係非常之龐大。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預計嗰個感染嗰個比率會進一步係會攀升。 所以你自己覺得，譬如所謂追蹤圍堵呢啲嘅措施，仲係咪繼續做啊？定係都覺得就算應該做，不過其實個效用都唔大，有應該用其他嘅方法嚟定係點？ 其實我諗做就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可以俾大家同時都可以買時間去做一啲打針嘅工作。咁因為即係雖然大家都覺得即係80%呢個數字咧係非常之理想啦，但係對於某一啲群組嚟講咧，打針嗰個比率，例如80歲樓上嘅老人家啦，其實大概係20-30%左右。咁但係亦都有啲院舍，譬如老人家老人院舍咧，其實個打針個比率咧係10%-20%。咁再睇多少少嘢，就是、關於市民嗰個打第三針嘅比率咧，其實而家整體嚟講都係大概10%松少十零十三四個 percent 左右。咁所以其實我諗，即係喺呢一個圍堵或者係即係減少用一啲社交距離措施減少市民嘅接觸，引致到個疫情可以受控，再加埋一啲接觸追蹤嘅資源增加，其實係亦都有少少概念係買時間。去幫助我哋可以快啲嗰個打針嘅比率能夠提升，從而咧係可以將嗰個感染個死亡比率或者感染個重症嘅比率咧係可以大幅咁樣減少。咁我諗即係兩樣嘢一齊做啦。其實因為當嗰個感染人數一增加到某個水平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哋都成日講啦，如果你個數字好大，即使成一個好細嘅重症比率咧。對個醫療系統嘅影響都係非常之大，咁所以我哋就個做法就係咁樣。第一就係將嗰個感染人數減到最低，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將嗰個重症嗰個感染嘅重症比率或者感染嘅死亡比率都減低，咁我哋就要通過即係打 打針啦，或者打第三針啦，去令到呢個 percentage 咧係可以減少。咁兩樣嘢一齊做嘅情況之下，個醫療系統可以維持一個有效嘅狀況咧，其實我哋就可以有辦法戰勝呢一波嘅疫情。咁所以我諗即係兩樣嘢都一齊做咧，因為我哋都冇辦法肯定係咪真係可以控制到個感染人數，但係我諗我哋係一齊做。 特首上個禮拜都有講過一個叫全民自我檢測嘅，就係用一啲快速測試嘅測試包啦。咁就即係希望即係啲市民都配合啊等等啦。呢、這個有幾大幫助咧？同埋過往呢段時間都有議員提到話啊，不如全民做檢測啦，就係講緊用核酸檢測又唔同嘅。你又點睇呢兩種方法對於截斷或者減緩成個第五波疫情又有幾大幫助咧？又？ 其实我谂比较理想嘅方法去做检测，即系全民检测咧，其实要所有人都唔可以流动， 唔可以流，听得唔好， 唔可以流动， okay. 因为其实当你即系当你譬如检测完之后，其实可能即系毕竟任何嘅测试都有误差啦，你啲人一流走嘅话咧，其实佢已经有机会去感染其他人。咁所以其實你要啲人係要唔可以流動，你先即係最理想嘅方法就是一路做測試係唔准啲人流動，然後睇下有幾多人感染嘅，感染嘅話就要即刻將佢隔離。其實本身嘅概念係好嘅，不過要加多一樣嘢就是要啲人唔流動。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執行上高究竟係咪可以做到？其實你觀乎翻過去呢幾日我哋見到嗰、那個。啲人排隊嗰個狀況咧，其實如果你做測試嗰啲測試包咧，即係如果啲市民都唔係好識用嘅話咧，其實可能都最後你都要幫佢，可能最後你都要有啲類似叫做檢測中心嘅東西去幫佢哋咧。其實你最後都會引發到好多市民去排隊啊、成啊咁嘅情況。咁、 okay. 同埋最大的問題係，即係做自我測試咧，唔係每個市民都咁懂得去真係攞到自己嘅樣本。咁所以其實你話個成效有冇會揾到嘅？會揾到一啲感染嘅源頭或者一啲感染嘅數字、感染嘅人數。不過即係個執行上都會有啲困難。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郭健安，郭健安咧就係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嚟嘅。頭先都講到有關於檢測啦，咁啊，除咗特首上個禮拜提到一個全民自我嘅檢測同一個快速測試包之外咧，咁啊，見到近日咧亦都同測試有關咧，就有啲強制檢測，亦都有啲排隊出現人龍嘅情況啦。咁有冇啲一啲方法可以更加疏導一啲人流？因為有專家都提到咁樣排隊可能有機會帶嚟一啲额外的感染风险的、哦、有人提出了是不是可以派深喉唾液样本那些的樽仔来做一个的检测呢，又得不得呢，可不可以代替呢，你又怎么看？1872311 1872311。电话旁边有一位嘉宾，有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也是上达生物科技董事长萧彦图。早晨。 是早晨。 首先，招远图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政府咪话买紧一个以千万计嘅数量嘅快速抗原测试包嘅？呢、這个你哋有冇喺入边帮手啊？或者有几多系向你哋买嘅都？ 政府都同我哋有沟通啦，咁、然后即系喺呢个即系快速测试嗰个采购上，我哋都有供应嘅，咁亦都系即系超过百万份嘅。 嗱，而家呢一个嘅全民自我檢測啦，根據特首所講，係你哋即係最建議、最理想嘅，係咪都係即係所有市民喺同一時間啦，喺短期，譬如幾日之內，係做一次呢一個嘅快速測試包嘅檢測，先至有效用咧？因為就咁聽，譬如有一啲人就係呢個星期做，有啲人就下個星期做，其實可能已經未必有一個狀態，因為譬如下個星期。檢測到冇事同之前檢測冇事嗰啲人，其實中間有流動噶嘛，有機會又有感染噶嘛，呢啲情況係點處理咧？ 係呢、這個絕對係，即係其實即係呢個全民測試咧，每人派一份，首先就係唔足夠啦，因為就係、即係其實就係、有呢、這個，因為人會流動嘛，有呢個再傳染嘅風險啊嘛，同埋呢個病毒量個變化好大，咁所以今日陰性唔代表你聽日先至係可能病發，先至會 check 到陽性咁樣。咁但係即係其實呢、這、一個。全民測試的做法呢，我會認為是一個即係先導的計劃，等大家去 教育，然後大家去嘗試，親身去嘗試一樣咁樣嘅嘢。因為其實呢個快速測試咧，已經係全世界各個地方嘅一個主流嘅一個做法。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新冠一時三刻係唔會消失，甚至可能永遠同我哋共存嘅時候，我哋真係要學習一個新嘅呢個新嘅技能咯。點樣能夠即係自己去採樣，然後自己去確定自己係咪一個感染者啦？ 嗯，因為見到頭先都有提到話呢一類快速測試包有啲情況啦，就係可能個準程度問題啦，亦都可能係因為要個市民自己去撩鼻啊等等，咁都可能佢哋個技巧未必咁足啊，導致嗰個嘅準確度都有影響嘅。咁呢個又點解決咧？同埋嗱，頭先我提到啦，係咪啲市民要短時間幾日內做？你自己個建議係點樣嘅？係咪都三幾日內要同一時間全港市民一齊做曬去咁樣？ 我同意嘅，即係短時間做係最理想嘅，咁因為即係畢竟你就能夠喺好短時間馬上將即係全香港嘅市民 scan 一次，咁然後能夠將好希望係大部分嘅即係患者能夠掹到出嚟啦，咁然後去從而去即係減慢嗰個疫情擴散嘅速度啦。 使唔使再隔幾日？即係每隔幾日就做一次，隔幾日做一次，做到幾時先至叫做係可以接受咁樣？ 即係我認為，即係其實呢樣嘢政府唔係冇諗過，或者係唔想做啊。其實呢個係有我哋少少責任，就係其實我哋供應商嗰個貨源其實係短缺，咁所以即係亦都令到政府冇辦法去真係好大規模咁樣去採購咯。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我哋可以一個禮拜之內做兩至三次全香港嘅人啊，咁其實呢樣嘢絕對唔會，我認為絕對唔會比全民核酸測試個效果會差咯。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一定係能夠將個疫情係大幅度咁樣去減輕。 即使個準程度未必夠核酸測試咁高，都覺得個效力冇咁差。同埋你哋驗到用即係快速測試包驗到陽性之後，其實都要你哋嘅人手再去做一個複核嘅嘛，再做一次核酸檢測嘅嘛。你要全港市民咁短時間做，又要再配合呢一個核酸測試嘅再確認一次，有冇咁多人手呢？又 其實確認呢樣嘢個難度就唔高嘅，即係其實我哋睇新加坡為例啊，或者南韓為例啊，其實過去呢一兩日佢哋我哋都即係過萬嘅陽性咧，其實佢哋喺呢個過萬陽性裏面咧，超過八成甚至九成咧都係靠快速測試嚟揾到出嚟。咁而其實揾到出嚟，我哋做復檢咧，咁都係即係一個最壞情況，我哋有一萬人確診，咁我哋都係做一萬個核酸測試啫嘛。咁我哋香港嘅呢、這個即係而家能夠去到200,000甚至300,000嘅核酸檢測量，呢、這個絕對唔係問題。 頭先翻翻去啦，就係市民要自己撩，其實都會出現一個準程度減低嘅問題啊嘛。呢、這個係咪 冇錯 死局嚟？ 呢、這個係無可避免嘅，呢、這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咯。我會覺得，即係如果我哋淨係睇一次性嘅一件事件嘅話，咁呢個係毋庸置疑嘅。呢個 comment。咁但係即係我會見到呢個係即係將來可能一個常規大家可能日常都會成日做嘅一件事啊。呢個喺國外好多地方都已經係咁嘅情況之下，今次可能係一個即係教育大家嘅一個過程，大家先行試用，即係個準確度絕對係即係本身係唔錯嘅啊。咁但係即係自己做始終係會有影響啦。咁但係希望就係即係透過做多幾次，大家慢慢熟悉之後，呢個問題能夠慢慢減輕。 我見你喺訪問嗰陣提過除咗話一個即係快速測試之外，仲有一個叫做混合檢測嘅方式嘅。你嘅諗法係點？呢個係？ 呢、這個咧就係、是、因應住其實而家我哋核酸測試嗰個容量係有限啦，同埋就係因為透過快速測試有多咗好多好多人係發現自己係確診啊。咁有一方面就係大家都會湧去急症室啦，咁呢樣嘢政府即係各方面都唔希望見到嘅。咁但係其實點樣做係更理想咧？即係因為其實呢啲去急症室佢本身去即係搭交通工具啊，都已經有傳播風險啦。咁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快速測試，佢未必係成家人都做嘅，或者可能真係因為有啲採樣嘅問題，令到個情況有偏差，所以中嘅人先至去醫院，但其實屋企可能其他人中咗都未知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混合檢測嘅方法咧，就係、是、希望大家都盡量留喺屋企做呢件事。咁如果個結果即係屋企有人係陽性嘅話咧，係可以揾打一個熱線電話啦，然後我哋有專人上去幫佢去做一個核酸測試。去確保嗰個結果係真實嘅陽性啦，咁亦都避免佢哋離開屋企啦，亦都避免佢哋去即係呢個急症室啦。 咁呢個同測試包有乜分別啊？即係嗰個混合嘅位係在於邊度？ 混合個位其實就係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即係兩套工具點樣即係混合去使用，唔係即係撈埋一齊嚟做嘅意思，係啦，冇錯。 好。 OK， 另外啦，咁近日都見到話嗰啲因為強檢嘅點都多咗啦，啲檢測站亦都話排長龍嘅情況啦，啲話排成五六個鐘啦。點睇呢個狀況有冇啲位可以再改善，減低嗰個嘅排隊嘅時間咧？有啲專家話係咪可以用深喉唾液樣本去代替，即係而家去檢測站嗰度去撩鼻啊、喉嚨啊等等嗰啲，又得唔得咧？你覺得？ 深喉唾液呢個做法咧，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做啦，咁但係結果我哋冇再用即係大規模去用咧，其實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咧就係即係始終唔知濾口水嗰個係咪真係自己啦，或者會唔會即係會加啲水啊或者其他嘢嘅情況啦。咁呢個其實同快速測試都有一個相同嘅考慮，即係你自己做嘅陣究竟係咪真係誠心去做咧？咁所以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強檢或者真係需要佢。確實要確認佢係去自己做嘅話咧，咁就只能夠用拭子嘅方式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深喉唾液去到化驗所做呢個核酸咧，其實個工序係繁複好多因為口水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要處理嗰個樣本咧，其實嗰、那個程序係會長咯。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會令到嗰個檢測個量係打到個折扣。咁所以即係聽落就係即係從市民各方面自然係方便咗啦。咁但係其實嗰、那個瓶颈都会系导致到我哋冇办法系好大规模咁样去用嚟帮到手 即系所以暂时都系要用翻排队呢个方式就有啲难搞啊！呢个系嘛？ 呢个系绝对难搞啊！咁所以其实快速测试嘅一个好处就系希望能够做到一个分流嘅效果咯。 而家政府目标都话希望嗰个检测量由10万次每日啦，讲紧去到20万次，亦都话嚟紧马鞍山体育馆啦，设翻呢个火眼实验室之后咧，每日嗰个检测量去到30万次啦。呢个系咪去到尽噶啦？其实而家棘咗个位，究竟系地方嘅问题啊，人手嘅问题，定系前线采样嘅问题咧？ 系啊，呢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其实呢个亦都系去翻头先你讲排队嘅问题咯。其实呢个慢慢就变咗唔系嗰个背后检测容量呢20万、30万嘅数字嘅问题咯，而系我哋喺前线采样嘅场地究竟充唔充足去分到嗰疏导嗰啲人流。令到排隊的情況去減輕咁所以咁所以即係就算我哋有50万嘅話，大家諗下呢50万，如果喺即係我哋當然會增加場地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因應住呢、這個檢測量嘅上升，然後佢呢個場地個增加唔充足嘅話，因為可能場地嘅限制嘅話咧，咁其實個排隊情況係唔會改善 所以你哋建議其實政府係咪除咗話增加嗰、那個即之後？採完樣之後驗嗰個量，其實前線揾地方呢、這個應該要快啲搞啊，係咪？ 呢個絕對需要快啲搞，係啊，尤其是即係而家可能即係好多學校停課咧，我會強力建議即係係咪可以用一啲學校嘅場所即係啲操場啊，即係發掘多啲即係適合去做採樣嘅地方咯，令到即係啲居民可以即係排隊嘅情況可以減輕。 OK， 好啊，唔該曬焦燕圖，同你傾到呢度。焦燕圖咧就係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兼任副教授咧，都係上達生物科技董事長嚟嘅，點睇？最新呢个情况，见到有啲嘅检测情况都要排队，你有冇类似咁嘅经验咧？ 局话近期有唔少初步阳性个案嘅市民到急症室，导致急症室出现大量求诊者。今日系周末后首个工作日，预料求诊人数会急升甚至饱和。呼吁收到社区检测中心阳性短信通知嘅人士留喺屋企等候卫生署指示。病症轻微嘅就可以考虑到普通科门诊或者系私营医疗服务。明报报道。 文汇报的报道，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告急，疫情更加是蔓延至院舍。昨日有3间的院舍出现爆发，最少近100名的长者和工作人员需要检疫。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承认，疫情仍然未见顶，最令人忧虑是长者的疫苗接种率远远未达到防疫要求。有防疫专家就指出，随着社区确诊个案激增，长者感染风险亦都是大增，情况严重的时候，死亡率可以高达30%。建议特区政府向接种疫苗的长者提供诱因，例如豁免院舍收费和额外发放生果金，以提高长者的疫苗接种率。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政府上月底宣布，由2月5日起，海外地区抵港人士需要将强制检疫期从21日缩短至到14日。消息透露，金管局总裁余伟文随即系应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示，喺大随即向所有认可机构分享陈茂波俾佢嘅信函，介绍政府最新嘅政策，提及即使系2月5日之前抵港嘅机构人士，如果符合阴性检测结果等条件，亦都可以酌情缩短隔离期到14日。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由于确诊个案数字持续高企，政府将会考虑加辣，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包括系将更多嘅处所纳入规管范围。据悉，行政会议星期二会商讨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同埋疫苗通行证实施嘅细则。消息人士话，当局正研究收紧食肆堂食人数嘅限制，但系2月24号实施疫苗通行证嘅目标暂时未有改变。除咗目前表列处所之外，都研究将发型屋纳入疫苗通行证的场所。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同乐居涉嫌虐儿事件，中期检讨报告总结该机构几乎所有层面都有错误、失误同埋遗漏。例如风险管理专家只系翻看同乐居其中嘅912小时闭路电视片段，就已经揾到55宗被界定为红色级别，即系被识别为虐待事件。已经辞任总干事嘅蔡苏淑贤亦都承认，甚少到访同乐居，更加系从来冇翻看闭路电视片段。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北部都会区是关乎香港未来25年前景的大型计划。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提及，要打造新一代铁路，做到出行即服务，研究转用回乡证取代车票入闸搭高铁。金泽培是提及，过去40多年透过铁路加物业的模式建立不同社区，而北部都会区将会是香港下一阶段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港铁亦都是希望有机会直接参与。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近日从点解要坚持动态清零到点样实现目标作出清晰解答。他说，动态清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快速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所以动态清零不等于零容忍。香港抗疫亦都必须要服从于国家大局，动态清零是香港唯一正确的道路。大公报社评。 信報的社評說，香港如果要避免出現醫療體系可能淪陷的危機，政府其中一個重點是戒絕好心做壞事的毛病，不要令到市民經常排長龍檢測，徒添播毒的機會。檢測中心密密麻麻逼滿人的情況到處可見，即使是沒有由於人群聚集而中招，仍然是不人性化的安排，政府應該想辦法分流。動態清零的政策並不是永久不變，疫情防控需要根據疫情的變化、人群的抵抗力等多种要素是综合确定。信报的社评。 成报的社论就说，多名公立医院职员近日先后染病，政府必须要防止这个情况继续蔓延。本港目前每日新增确诊个案数以百计，社区的新增患者数量不断，政府和医管局目前也都需要是思考公立医院运作模式，以避免新冠病毒继续在医护之间蔓延传播，应该考虑是否能够将医护人手分为不同队伍，避免交叉感染，又或者是让医护入住指定地方，并且提供津贴等诱因。成报的社论。 商报的时评说，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是当前要务，例如将食肆等的限聚令重新收紧至最多两人，应该是最低要求。港府已经是重设火眼实验室，并且计划多设检测中心、流动采样站，这些措施必须要尽快落实到位，至少要将检测能力恢复到上一轮疫情的高峰。商报的时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石岗菜站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彭家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颂院、颂琴阁、大埔太湖山庄五座、红磡华丰街27号丽泰楼、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五座、铜锣湾轩尼斯道454至456号、深水埗保安道32号宝华阁、旺角上海街695至697号、元朗安宁路166号金城楼一座、沙田石门村美石楼和深水埗医局街129至131号兆兴大厦。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 全力直击。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2月7日新增342宗本地个案，当局形容第五波疫情危急。 政府将屯门及黄大仙多个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新冠疫苗第一针接种率达到80%，超过539万人接种。 俄罗斯与白俄举行联合军演，俄方强烈否认计划吞并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有关于新冠的疫情，见到因为感染的个案都大增，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都承认现在那个情况是严重的，不过大部分的患者都说是病情轻微，估计少过一成人是要用到比较多的医疗照顾，仍然有信心是可以应付到疫情的。有关于一些相对叫重症的病人，现在第五波疫情来讲累计有三个重症的病人，新增一个最新的就是一个没打疫苗，也是有高血压并且感染了 Delta 变种病毒的一个84岁的男士，他就入院之后就是严重的，现在是在深切治疗部的。对于整个疫情点睇，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啲检测嘅情况，头先都讲到啦，就系、是因为多咗强检嘅点啦，亦都系有一啲嘅排队嘅情况啦。会唔会你都系当区或者今次要检测嘅呢一啲嘅居民咧，呢啲市民咧，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电话旁边有周婆婆，早晨。 早晨啊，阿孙乐文。 系啊，你好啊，请讲。 我想话俾你听，我咧就系3号去检嘅。4号又去检，5号又去检，佢咧就冇报告出，冇讲话我验到得与唔得嘅。就6号咧，我又去检，咁咧琴日先后来有报告出，我唔明佢点解会我冇报告出。 即系3号、4号、5号，即系连续检咗3日，呢段时间都冇收到个结果，究竟系阴性定系阳性？ 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你有冇再？了解翻究竟系点解，或者同你同一时间去检测嗰啲人有冇类似咁嘅情况？ 我同我老公系有啊，我老公系出晒，点解我冇啊？ 有冇打过去问咧？呢个有？ 我又唔知去边度问啊？你明唔明？我又唔识咧，你几廿岁 ？OK， 咁你就担心其实呢段时间会唔会自己有机会感染咗咧？定系点？ 我冇咩惊啊！我唔担心我冇病，我而家我知道自己，我惊佢拉我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惊话即系你验咗，但系就当你冇个记录。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哦，不过唔紧要，都你照你都应该可以 應該收到嗰啲短信話你係驗咗，不過要等個結果嘅啫嘛，係咪？ 我冇啊，都冇，直接冇啊，係琴日星六號先後來有啫。 O、okay. K， 你係邊度居民啊？你係？ 我係喺石蔭咯。 O K O K， 咁你而家仲使唔使再驗噶？嚟緊仲？ 我就要九號又去驗噶。 O K O K， 即系总之希望即系嗰啲结果快啲出啦。总之嚟系嘛？ 系啦系啦，唔知我冇、okay. 我有冇讲错电话？我应该我又系讲错电话嘅。琴日都唔出得啦，啱唔啱啊？ 系咯，你后屘又收到啊嘛？你话 系咯，收尾又出。琴日我女揿我个电话，阿妈，你几日都冇嘅，系今日先有啫。 O、okay. K， 好啊好啊，唔该晒周婆婆，多谢你讲到呢一度先。周婆婆就系讲到佢住喺石蔭嗰边，咁啊头先就讲到话佢连续。檢測了幾日都未有個結果，咁去到應該三四日之後才有收到個結果，咁佢就懷疑係咪當中有啲咩問題咁樣啦。咁仲有礦太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 係，請講。 早晨。 係。 喺度，喺度。 係，請講。 係，我想講下咧，關於呢個嘅健康院覆診嘅問題。 嗯。 咁我奶奶咧就血壓高啦，定時去拎完健康院攞藥嘅覆診。咁佢就應該聽日就去覆診㗎啦。咁、我就星期上個禮拜五呢就打試圖打去拎完健康院問可唔可以就咁去攞藥啦、因為佢好穩定啲血壓，同埋佢啱啱抽咗血睇咗報告都冇嘢，今次應該都係建議生攞藥嘅啫、因為上嗰幾波呢其實都係可以就咁去攞藥，病人唔返去都得嘅。咁、我就打去拎完啦，就電話就打結都打唔到，咁我就亂打亂撞打咗去圓洲角。咁圓洲角嗰個職員咧就話而家冇講話個病人可以屋企人可以就咁嚟攞藥喎，都係一定要個病人嚟睇醫生，見咗醫生先可以攞藥喎。咁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去私家醫生嗰度睇醫生咧，其實佢都會問曬我即係啲嘢咧先至俾我去睇嘅。咁但係政府而家冇呢樣嘢啦，咁都唔緊要啦。咁我都諗住同佢去。咁但係咧佢而家咧就佢嗰座樓就要檢測，咁係啦，佢就星期六做咗個檢測，就今日未出，星期日啦，琴日係啦，未出報告，咁仲要做多兩次啊！咁其實衛生署咧喺呢方面有冇啲乜嘢指示？因為我知打去衛生署咩 hotline 咧，打喺邊度咧都唔得嘅，所以我唯有打嚟呢度咯。即係究竟公立醫院啊、嗰啲專科診所啊、嗰啲健康院嗰啲嘅覆診？是咪都是照舊都是照去呢？你啲 miss 咗個 appointment 就好麻煩㗎嘛。咁係囉，我就想問一問囉。同埋係囉，私家醫生都有好多安排呀、特別安排。咁就係政府我知道人手唔夠，但係佢有冇啲咩特別指示俾我哋呢？我可唔可以就咁去同佢攞藥呢？如果佢穩定嘅話定點呢？ 可唔可以講下呢？你之前呢話係可以屋企人幫手攞藥㗎啦。講緊係第一波定幾時？幾時呀、疫情呀、講緊係。 都是去年，我唔記得特別嗰時都冇而家咁嚴重啦，肯定而家係最嚴重噶啦。就係、以前係佢出過噶，曾經出過一啲嘅通知咁樣噶，咁係話可以個病人可以唔使去，如果穩定嘅話，屋企人就咁去或者係有人幫佢授權人幫佢就咁去攞藥咯。 OK， 係啊。 咁你去私家醫生睇下有啲咩特別安排，都同大家講。 我私家醫生咧就早兩日咧，嗱我幾個。醫生都是這樣的，他就會早兩天就會打電話給我，就問你有沒有接觸過確診人士你是否檢測啊，諸如此類，問完我這些問題，最近有沒有發燒啊，諸如此類的。咁跟住呢咁佢我唔係啦，咁跟住佢先至話咁你可以嚟覆診啦，早兩三日就打定電話嚟。咁然之後呢我去到門口嘅時候呢，佢又會有張紙俾我 tick 嘅，即係你係咪正在接受檢測人士啊，你最近有冇發燒唔舒服啊，你有冇接觸過確診人士啊， 即係都了解返個風險啦，整體嚟講真係。即是都了解返個風險啦，整體嚟講對於一啲要入去診所入面。 係呀，私家診所我去兩個私家診所睇都係咁，同埋我要簽返名，同埋佢早一日佢又會打定電話話定俾我聽我哋人流管制呀，你只可以有一個人陪你嚟㗎咋咁囉。 明白明白，邝太嗰個情況就佢覺得私家診所嗰、那個風險上面嘅安排同埋評估可能比健康院嗰啲係更加好啦，咁就問可能相關譬如健康院或者啲專科診所會唔會都有啲特別安排，因應而家個疫情，譬如頭先佢提到可唔可以幫一啲屋企嘅老人家攞藥啊等等呢，咁 你又點睇18723 1 8 7 2 3 1 1？啱啱就同礦太傾完。另外咧就係、是有關於清潔工嘅情況，見到呢一波疫情都有一啲個案係涉及到清潔工人嘅。早前再早啲就譬如葵涌村嗰陣一啲確診個案爆發嘅時候咧，都有清潔工人咧係送去檢疫嘅咁。見到有專家都話啦，清潔工人就相對容易接觸到一啲嘅病毒，而佢哋都未必可能受過一啲好嚴格嘅感染防感染嘅訓練啦。咁而Omicron 嗰個傳播力都強啦，咁所以話清潔工咧都係有機會受感染嘅人士嚟嘅咁樣。咁亦都提到話清潔工應該要盡快打第三針等等嘅。有請嚟工會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喎。有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黃乃源，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黃乃源，點睇業界而家即係清潔業界嚟講咧，嗰、那個工人確診嘅情況，你有冇都留意到？同埋佢哋自己對於呢一波疫情有冇啲擔心啊？人手上面嗰個嘅情況又點咧？會唔會都有人擔心，所以少咗翻工啊？會唔會咁啊？ 其實工友方面當然係非常之擔心啦。我可以咁樣形容咧，即係每一日翻工，其實都係即係懷咗個提心吊膽嘅心情。咁其實即係由疫情開始爆發以嚟咧。咁其實一路喺我哋即係清潔行業裏面呢，即係最缺乏嗰兩嘢就係話，第一呢培訓，充足嘅培訓，正確嘅培訓。第二就係話充分嘅防疫裝備啦。其實即係衛生防護中心感染控制署呢出嗰一份指引㗎。咁即係其實最後 update 過就係即係今年嘅年頭啦咁樣。咁都有提過話，即係譬如我哋即係要進入一啲相對地高風險嘅場域嘅時候，即係要穿戴啲咩裝備咧？咁即係譬如而家有一啲即係大廈話宣布咗話已經有確診者嘅時候，咁其實即係當地嘅工友係應該有呢一類型嘅裝備，即係包括即係口罩啊、乳膠手套啊、保護衣啊、眼罩或者面罩啊等等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即係成個外判制度底下啦，咁、那個成本控制好重要啦，係嘛？對承辦商嚟講，咁呢佢額外提供呢一啲咁嘅裝備嘅時候咧，其實冇一個充分嘅誘因啊。其實喺疫症爆發初期咧，政府係有提供過一啲即係一筆過嘅撥款或者津貼咁樣，去俾唔係管理公司或者清潔公司去添置呢啲裝備。咁但係即係兩年啦，即係講緊兩年啦，就只係一個一次嘅一筆過撥款，大概我記得好似係2000蚊左右。咁即係都唔 每個清潔工2000蚊係嘛？ sorry， 唔係，係講緊一個物業管理公司。 OK， 每個公司 OK 好。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即係再後期啲有一啲即係叫抗疫津貼嘅嘢，咁幫補下啲工友自行去添置一啲裝備啦，或者咁樣講，或者叫一啲辛勞嘅津貼。咁但係之後就再冇即係任何嘅支援啦咁樣。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會覺得即係政府應該再即係加緊步伐去做多一啲嘢去支援即係業界啦，甚至乎即係工友啦咁樣。咁你見到目前譬如話譬如葵涌村咁樣一班工友即係需要停工，可能檢測，甚至話即強制檢測，甚至乎需要隔離。咁呢一段時間入邊嗰個薪酬嘅安排會係點樣樣咧？即係譬如羅局長上都講過，將佢哋定性為病假咧，好似有啲技術上嘅困難喎咁樣。但係我哋都好樂意見到政府開始去考慮呢一樣嘢。 你覺得除了話一啲裝備上面嘅嘢係即最缺係邊一樣啦？係咪頭先你所講話過往其實有試過嘅？政府方面有俾過錢，但係一筆過，而家係咪即係再重推翻類似嘅撥款？呢個係你哋嘅建議之一咧。同埋除咗政府嘅角色，在於一啲清潔公司嘅角色，有冇啲喺人手安排上面，即係譬如清潔工只係負責某一個嘅特定範圍，或者佢哋即係著完嗰啲嘅即防感染嘅衣服又點樣處理啊？咁樣即係無論喺政府定係清潔公司嘅範疇，有冇啲乜嘢特別可以做咧？頭先講到， 我估即係嗱，即係除咗我頭先提過嗰份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出嗰份即係指引之外啦，就似乎再冇其他即係更貼近我哋業界即係需要嘅一啲指引或者即係制定一啲方案咁。咁似乎呢方面政府應該再做多啲啦。就例如即係講緊話，譬如咁多清潔工因為即係工作關係即係感染到 Omicron 咁樣。譬如係咪即係要真係重新考慮下將新冠肺炎納入職業病嘅範圍去嘅考慮咧？另一方面即係譬如係咪都可以制定即係相關嘅指引俾業界去從事一啲培訓同埋即係 進入呢啲場域嘅時候要留意啲乜嘢咁樣。 而家係完全冇㗎，而家係完全冇嘅。 有講到進入一個受感染場，即係受污染嘅場域嘅時候，需要點樣？亦都有提過，譬如需要要去培訓員工，要接受即係環境消毒程序嘅培訓咁樣。但係咪充足咧？咁樣係啦。咁即係譬如就好簡單講，我諗業界好多好多工友都係㗎啦，即係公司就會開定一支漂白水俾你咁樣擺喺度，但係過24小時其實漂白水效力一路嘅消毒效力一路會失效㗎嘛。 嗯， 係嘛？咁我估即係呢一方面真係要加強咯。 OK， 打針嗰方面咧，據你所知，而家啲清潔工打針嘅比率高唔高嘅？ 我會話即係其實大家喺身處一個咁高風險嘅環境裏面工作咧，呢、這個即係其實即係個自己個考慮都好重要啦。咁係啦，呢一個咧就似乎係工友同即係自己切身關係多一啲、 嗯。你覺得需唔需要去到話強制啲清潔工打針，同埋而家係咪都有啲免費嘅檢測俾佢哋？ 我估即係免費檢測係重要嘅，但係嗱，譬如我即係亦都我今日翻工嘅時候都有工友，哎呀，我要強制檢測，我翻唔到工啦已經。咁佢仲要係散工嚟嘅。 嗯。 咁我就即係好擔心佢手停口停嘅問題，多過話佢打唔打針嘅問題先。 嗯。但係你同唔同意個方向？譬如清潔工頭先講到好危險，亦都要好多裝備培訓俾佢哋，其實佢哋屬於都係一個危險嘅行業啦。喺疫情之下，會唔會需要佢哋去到強制打針，定係都係交翻俾佢哋自己決定好啲咧？ 會唔會即係先處理咗即係嗰個佢哋高風險個問題先？即係譬如話，會唔會譬如喂佢要去排隊去做檢測嘅時候，都可能要即係動節，而家可能都講緊三四個鐘、五六個鐘，咁係咪會影響佢哋生計咧？係咪會有啲即係好似聽到特首都話會派發一啲快速檢測嘅盒仔咁樣？係咪即係可以幫到業界即係起碼解決嗰個因為檢測搞到手停口停嘅問題先咧 ？OK， 你講到呢一個快速測試嘅套裝啦，應該就係、是其實民政事務署咧都話透過一啲物管公司咧其實尋日所講咧就喺九龍城嘅啟晴村啊、大埔大園村啊、八號花園啊等等。向一啲嘅住户，亦都包括一啲清洁嘅员工咧，系派几万个呢一啲嘅快速测试嘅自愿检测嘅。咁你自己睇落前线工人嘅反应系正唔正面啊？会唔会都跟住去做咧？都 我觉得嗱，即系尤其是牵涉到即系第一啦，我哋都企得几前咧，其实系即系抗疫呢一个位置入边。咁即系第一牵涉到自身嗰个健康嘅问题啦。第二其实都牵涉到话，譬如我哋接触嘅人，即系包括即系住户啊，或者即系。可能顧客啊咁樣，咁都係如果有啲快速測試提供俾工友嘅話，我係樂意見到呢一件事嘅，即係好過佢同佢排隊排幾個鐘翻唔到工。 嗯，即係起碼慳時間啲，方便啲。 亦都起碼啦，即係減低咗個人流先啦。另一方面就係工友即係都可以安心工作啦。 嗯嗯， 係嘛？ 另外我就見這個就可能再長遠一點，接下來可能有一些居家檢疫或者居家隔離的情況啦，所謂居家隔離即可能一些確診者沒有症狀的或者輕微症狀的會留在家裡 做一些隔離的，對於清潔工來說你覺得那個的風險又如何呢？譬如執他們一些清理他們一些垃圾的時候，是不是都要更加多的保護裝置，還是怎樣呢？ 其實正正就是剛才提過一件事，就是說其實有份指引講緊話，受污染場域裏面嘅時候咧，清潔工有啲咩裝備啊，需要點樣去保護自己啊？但係似乎就如果一旦進行家居隔離嘅時候，譬如我哋之前見到葵涌村嗰個狀況，其實都出現咗少少混亂噶嘛。 嗯， 係咪都係時候要制定啊？譬如喺一啲家居隔離嘅地方裏面，清潔工友要點樣去處理嗰啲垃圾咧？即係處理嘅時候又有啲咩程序？點樣去保護自己，保護到人哋？ 嗯， 呢個都係重要的。 OK， 好啊，唔该晒黄乃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乃源就系清洁服务业职工会会长，讲到一啲清洁工人嘅情况。咁佢头先都讲到有几样啦，譬如一啲物资上面，佢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包括一啲口罩啊、手套啊、面罩啊等等。另外讲到培训方面，都希望更加多，尤其是话嚟紧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即系可能涉及到一啲确诊人士喺屋企要做一啲嘅隔离啊、检疫等等。咁一啲清洁工人要處理他們的垃圾時候，會不會都個風險會增加呢？剛才都提到應該會希望有更加多的指引可以提供在相關各方面。會不會你都是做緊清潔的行業，或者怎睇整體的疫情，都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话：，本港疫情极度严峻，多个积极考虑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行政会议之后会有公布。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市民继续如常聚会，情况会继续恶化，呼吁市民留家抗疫，不要聚集。又呼吁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尽快接种。如果收到通知需要检测的市民，应该尽快检测。竹篙湾检疫中心将会改作社区隔离设施，接收无病征或者病征轻微的确诊者。陈肇始话计划将会分阶段进行。至于原本会安排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或者检疫酒店的密切接触者或者次密切接触者，他说患者是不是适合作家居检疫，会考虑他们的家居环境会不会属于劏房，以及他们本身是不是要有特别照顾需要等。社会福利处一名在黄大仙区工作的社会保障助理初步确诊新冠病毒。那名人员在农场办公大楼慈云山社会保障办事处工作。最近一次翻工在1月31号，工作期间一直有戴口罩，并且有探热，体温正常。社署会安排为相关地方全面清洁和消毒，同层的所有社署职员会按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接受病毒检测，并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在家工作。社署会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络，作出合适跟进。位于农场办公大楼一楼的慈云山社会保障办事处会在今日关闭。消防处话，一名驻守青衣灭火轮消防局的消防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处方正系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嗰名消防员最后一次翻工日期系啱啱过去的星期六，工作期间冇同市民大众有近距离或者系高风险接触，佢有佩戴口罩同遵守相关防疫措施。消防处已经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为相关工作地点和附近位置清洁消毒，并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系，以作出适当跟进。处方已就人手作出相应调配，确保服务不受影响。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出现反对强制接种疫苗和反对防疫措施的大规模示威，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市长沃特森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他形容由跨境货车司机发起的抗议活动导致市中心失控。沃特森说，示威者人数远超警员、抗议车队和人群，已经明显控制市中心国会大楼等的地区。警方说可以调动的警力和资源不足，难以应付示威场面。市政府官员估计有500架大型货车在市中心一带。加拿大多个主要城市日前出现声援货车司机的大规模示威，被称为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不满当局针对往来美加两国边境的货车司机实施的疫苗接种措施，之后演变成为反对公共卫生政策和总理杜鲁多政府的集会。据报示威活动吸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共和党人的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4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8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7点，升2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4跌4蚊，腾讯控股475.6跌3.4，友邦保险84.45跌5.5，安踏体育126.9升3蚊。美团225.4跌1.4，金蝶国际19.62升1.2，李宁83.35升2.25，药明生物80.55升8，中国海洋石油9.76升2.6，比亚迪股份240蚊系升2.8。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9， 日元 15.31，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74， 人民币 6.358，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198 点，跌241点，港金报16,840 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08.86 美元，卖出1,809.2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沿住伟业街天桥咧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咧，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车多少少啫。咁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石岗菜站嗰段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石岗军营对出。咁喺封路方面啦，九龙湾嘅宏基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噶，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嘅一段咧，系会分阶段临时封闭，经过要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短道速滑混合接力项目，国家队夺得今届冬奥第一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全港市民祝贺国家队成功冲金。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2年2月7日新增342宗本地个案，当局形容第五波疫情危急， 政府将屯门及黄大仙多个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新冠疫苗第一针接种率达到八成，超过539万人接种。 俄罗斯与白俄举行联合军演，俄方强烈否认计划吞并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运输署咧喺上个礼拜六咧就系去信运输业界，咁就话收到咧深圳市口岸办嘅通知，就话有近日有几名一啲跨境货车司机咧核酸检测咧系呈阳性，亦都话内地当局咧系发现咧有一啲跨境货车司机咧系冇遵守到防疫要求咧，违规到一啲非申报嘅地点。咁近日咧亦都见到入口嘅蔬菜价格咧系飙升啦，咁有一啲嘅菜档嘅档主甚至话咧一箱菜都拎唔到啊，开唔到档啊，等等咁。你有冇都留意到一啲蔬菜供应嘅情况，或者啲蔬菜价格贵咗嘅情况咧？呢段时间有买口送嘅朋友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政府方面咧就话咧系寻日啦，佢就话寻日上午九点钟咧，大约有20部嘅货车咧喺文锦道咧系等候过关，咁之后都陆续抵港噶啦。蔬菜统联署同埋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咧嘅蔬菜供应咧同以往都系大致相若啊，而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嘅蔬菜供应咧。虽然有所减少，但整体的供应情况仍然是稳定的。这个就是昨日夜晚七点几出稿的一个说法来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讲到蔬菜有菜价的情况。电话旁边有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会会长袁昌，早晨。 早晨。 早晨袁昌，可不可以讲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些档主说即是一箱菜都攞唔到啊，又开唔到档啊，可唔可以讲下其实早前敏感到嗰啲菜车嗰个嘅即系运菜嗰啲车啦，嗰个影响系点样？有几系咪有啲车系入唔到嚟啊？一度系 早前咧就话喺计前晚计咧，就喺文锦道嘅车咧，有司机过关时间咧，就发现有一个系确诊者，咁令到所有喺香港入去内地供货供港蔬菜嗰啲司机咧，全部都滞留咗喺呢个文锦道，那个关卡。咁就全部都暂时喺前晚嚟讲咧就唔准出嘅，咁而佢哋所指定住嗰间酒店咧都系围封咗去抢件嘅，所以令到咧蔬菜咧就喺前晚咧就个少好少量嘅货源出到香港嘅啫。 所以正常系几多架可以出到香港？寻日或者前日咧系几多架车出嚟咧？又？ 如果正常嚟讲咧，一般冇事嘅话咧，我哋起码菜嘅车次咧，每日都有超过百几架嘅。但系琴日咧就话喺前晚咧得几架车经过文锦道嘅啫。但系咧到第二日朝头早咧，就陆续咧就俾佢放行佢哋翻出嚟香港噶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其实嚟讲咧。就喺我哋香港嘅关口咧，都打电话嚟问我，佢话点解有琴晚咁少赛车经过我哋关口，好似得好少车啫喎，咩情况佢哋都未知嘅。 可唔可以讲下今日嘅情况系点咧？系咪都回复正常，全部可以百几架车落翻？ 今日已经正常噶啦，应该咧就所有琴日话点解有啲冇赛卖咧？因为佢收唔到货嘛，佢全部一架车都出唔到，有啲档主直头话：，我架车都出唔到啊，冇货，冇菜可以买得到啦。咁而形成咧，有啲出得到，同埋有啲货余嘅卖剩嘅话咧，咁啊变咗系保留咗琴朝早卖咧，有价钱咧特别贵啦，同埋听到消息就 你自己观察到啦，即系啲菜价零售方面啊，贵咗几多？ 以我所知咧，就最除咗一个豆苗嘅飙升最比较幅度大之外咧，佢达到成贵咗成一倍嘅个价钱。佢卖开原本嘅$70-80一斤嘅，但系咧，琴日我睇到咧就话去到$84一斤啦， 即系成倍喎、 都系啊，一倍噶啦。其他嘅蔬菜咧，就好似菜心啊、白菜啊、菜仔啊，甚至其他嘅唐山菜嗰类嘅菜咧，都起咗成20%啊！ 系咪合理定系有菜档趁机系加价 咧？呢样嘢合嗱，讲真咧，佢咧合唔合理咧，就呢个见仁见智啦。因为讲合理嘅，咁你话啲蔬菜系咪咁贵？买落嚟咧？其实就我相信就喺内地个价钱就唔会话飙升到咁紧要嘅，因为你一早落咗货嗰啲咧，就佢因为冇货出，佢先就冇得卖啦。如果有货出嘅，同时一齐有货卖嘅，亦都唔会达到呢啲咁嘅价钱去销售啦。只不过有一铁嘅人咧，佢系自己感觉话，周围都冇菜卖嘅话咧。我有嘅，我梗系卖贵啲啦，咁样呢样咧就系个人化嘅啫，呢啲就 你自己观察到系咪即系其实都系影响理论上，即系影响一日嘅菜少咗供应嘅情况，即系见到话系呢排呢段时间都系有加价啊嘛，讲紧农历新年呢段情况。 其实嚟讲咧，过咗年后咧系都有加价嘅幅度嘅，咁加价幅度咧就唔系话影响好大嘅幅度嘅，因为点解咧喺国内。个假期未完啊，未完啦！我哋香港嘅需求咧，要初四正式初四先就可以运作有蔬菜到香港嘅。通常喺上边咧就系年三十至到年初三咧都系休息期间嘅。所有嘅杂菜农民啦，同埋嗰个批发市场啊，佢哋都系会应约呢几日咧就大部分都系休息噶啦。一年到晚， 即所以都两个原因啦，即一来就系有啲跨境货车司机可能即感染咗新冠病毒啦，另一个原因就系新年啦都。 过咗，因为过咗年初四上去啲司机咧，咁啱发现咧有啲确诊者咧，就变咗被 关口方面咧，就系、是要去隔离、 嗯 啊，或者唔俾佢出入噶啦、 嗯嗯 啊，就要保留。不另外咧，影响到其他嘅司机咧，都系一样去滞留喺上边，唔准开车住嘅、 嗯 啊，全部要即系经过严谨嘅核酸检查之后， 嗯 啊、如果系冇发现有阳性嘅话咧。咁佢哋要逐步逐步放翻佢哋出嚟嘅，因为琴日嘅前日咧，嗰啲车咧系塞晒喺敏感度嗰个关卡咧，全部啲车都开唔到喐嘅，冇办法，所以令到啲鱼啊、水果啊嗰啲车都系冇办法出到香港嘅。 O K， 我就想知啦，你而家预系咪即系应该呢一两日都应该嗰个菜价会下跌翻咧？同埋嗱，因为内地嘅菜占香港嘅市场都几大嘅，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稳定成个供应咧？喺疫情之下， 嗱，首先一样嘢咧，如果话内地冇再有大嘅爆发喺佢哋嘅运输个过程嗰度嗰个。关口又好，或者系深圳同埋呢个东莞，如果冇大爆发咧，冇影响到嗰个运输过程咧，应该嗰个运作咧就比较正常嘅啦。就香港个蔬菜咧，就慢慢恢复嘅。啊，咁老实讲句啦，如果恢复嘅，有啲人仲系要卖咁贵嘅，我觉得对市民，对我哋香港嘅市民系好唔合理嘅。是好唔方便先，因为点解咧？过咗年后要食咁贵嘅菜，唔系话，你系贵一两蚊啊咁样，系贵好多啊！啊，初十蚊、八蚊、十零蚊斤菜心，话你卖到三四十蚊，卖到二三十蚊，咁样呢样嘢咧，我觉得好唔合理咯。 OK。总之你就即系随住嗰个疫情缓和翻，应该个菜价都会短期，会呢一两日就已经平翻啦，会唔会啊？ 琴日呢就应该你就已经正常翻咧，今日嘅车都已经陆续都有抵港噶啦、嗯。啊，我当然唔希望话啲上边嗰、那个除非佢有特殊嘅发生，或者真系有大爆发，影响到啲司机同埋啲工作人员，会得到呢个症状咧，咁啊当然系好啦。咁啊，希望佢哋顺住嗰个程序去放行俾我哋香港嘅食品啊！你知道我哋香港嘅所有蔬菜同埋副食品咧、以中国为主噶嘛 ？OK， 明白。 啊、我哋而家靠唔到外来嘅蔬菜噶啦， 系 啊，外来蔬菜相当少嘅，因为嚟到香港要揾地方检疫同埋拍船、拍案咧，就系、是、相当长嘅时间嘅。我哋行商嘅生果都旧年嚟讲啦。因为疫情的关系咧，都倒好多季啊。 明白。 尤其啲橙啊，全部都倒晒。 O、okay, K， 好啊，好啊，同阿袁昌倾到呢度。袁昌就系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会会长，讲到菜价因为供应有一段时间咧有影响，所以贵咗嘅情况。整体疫情啦，连续两日已经超过300啦，而家初步阳性亦都超过300。睇埋今日下昼个公布嘅情况系如何啦？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早晨。 早晨， 教授。而家嗰个疫情你自己点评估？有啲专家就话系啱啱上升，即系会再进一步升嘅。有啲就话即系都要一段时间先至回落。你自己嘅评估系如何咧？ 我都相信系一段时间先至会回落噶啦、 嗯。 因为基本上我系见到好多嘅，即系已经超过300宗嘅个案，咁有机会系再上升都唔定嘅。咁同埋亦都有即系超过百几宗嘅所谓源头不明嘅个案。即係要去再追蹤，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嗰個情況係嚴峻嘅嚇。咁、但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我相信我哋都要堅持嗰個所謂嘅即係動態清零嗰個嘅即係或者圍堵嘅政策。個目的其實就係可以有多啲嘅時間等我哋咧係去再增加嗰個嘅疫苗接種率，因為暫時其實啱啱係過咗80% 咧一針嘅話，咁、我哋希望真係去到。即係可能一兩個月嘅時間，一個月到嘅時間咧，可以去到90%一針，咁然後再多一個月嘅時間咧，就可以去到超過90%嘅兩針嚇。咁、最終當你係打曬三針嘅時候咧，其實就嗰、那個情況應該就係、是、到嗰陣時一定係已經可以控制得好好，同埋有一個機會咧，就係、是、可能過多幾個月嘅時候咧，整體即係全球嗰個嘅大流行咧， 可能世卫咧系到期时咧系会系将佢系下调到一个所谓封土嘅情况啊，咁个大流行可能就会系。即有機會係喺個到時係會結束。 雖然你話即係都仍然係動態清零啦，希望買多啲時間係即係增加打針嗰個比率係上升啦。但係同唔同意而家呢段時間，譬如尋日嚟講咧，300多宗嘅200多宗嘅個案咧，都係調查緊嘅，即係唔係一啲同其他個案相關，亦都唔知係咪源頭不明啦。咁同唔同意喺個追蹤方面，其實已經係冇辦法再追，或者去到失控嘅情況？ 唔係嘅，其實有幾樣嘢可以即係加力嘅。第一就係嗰個而家多嘅個案咧，相信係同嗰個即係啱啱一個星期前我哋過年嘅時候咧，嗰個嘅即係聚會啊，或者係多咗接觸啊，尤其是係可能真係晚飯嘅聚會，係多咗嘅，即係跨家庭。咁嗰個係一個重要嘅原因，令到佢嗰個升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相信隨住嗰個嘅社交距離嘅措施或者感染控制措施係加辣，即係可能有機會，譬如聽日會行政長官會人啦，係可能會縮到兩人一台，又或者係講緊係其他嘅措施，譬如係大部分嘅市民都係喺在家工作，咁呢一啲嘅措施底下咧，其實就會容許嗰個嘅即係追蹤咧係容易啲去做啊，咁亦都係。好快會有更多嘅即係人力上嗰個嘅支持去做嗰個追蹤嘅工作。咁相信呢啲咁樣嘅措施底下，再加埋係大部分係少咗出街呢一啲嘅措施實行咗之後咧，我相信嗰個嘅情況應該就會改善。 OK， 有個策略叫居安抗疫計劃啦，涉及到而家就話竹篙灣個檢疫中心咧，逐步改成一個社區隔離設施，亦都會接收一啲冇病徵或者病徵輕微嘅患者嘅咁，亦都話啦，考慮到如果一啲病床爆滿嘅時候咧，按住病人嘅情況咧，會安排一啲家居隔離嘅治療嘅。你覺得呢一個安排適唔適合咧？又 呢個安排合適嘅，因為基本上我見到其實 Omicron 大部分嘅病人啦。即係我哋醫院嘅病人都係好輕症，尤其是如果你打齊兩針疫苗或者三針，咁基本上係真係冇病徵。同埋打咗針嘅人士咧，我哋發覺咧，其實佢嗰個病毒轉陰嘅時間係好短嘅，即係佢可能五日到就已經係轉陰，或者係達到 CT 值33或以上。咁所以其實亦都呢一方面可能遲少少都會有機會咧。如果更多症狀嘅，即係更多病人嘅話咧，其實呢一方面嗰個出院嘅安排都可以放鬆。咁亦都係一啲譬如講緊係輕症，大部分都輕症嘅人士。如果亞博館係滿咗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喺呢個竹篙灣嘅隔離措施咧，係做呢一個嘅隔離。咁到佢嗰個病毒轉陰咧，其實就可以係。翻屋企可能再加多，譬如五日嘅家居隔離，咁就其實已經係足夠。 但係竹篙灣嗰個治療設施唔係負壓病房嚟噶嘛，會唔會有機會導致？ 需要嘅，因為嗰、那個第一嗰、那個環境本身係一個所謂嘅係好似户外嘅形式多啦，即係佢本身亦都唔係一個高樓大廈，個空氣嘅流動係比較好啦。第二樣嘢就係你基本上裡面所有嘅人咧，你係要全部當然係全部轉曬係。呢、这、一個嘅確診人士啦，就唔能夠再有譬如嗰啲咁嘅接觸者就要喺家居隔離啦。咁而嗰個工作嘅人員咧，全部都係有曬所有嘅保護裝備同埋 N95 口罩加面罩。咁呢一方面我就覺得係穩妥嘅，嚇唔需要擔心。 O K， 嗱，如果另外一個咧就係竹篙灣以外，就話有個家居喺家居做一啲檢疫同隔離，而家成日咪好多垂直傳播，又有橫向傳播，對於啲。同住屋企人咧、鄰居啊，喺大廈入邊其他嗰啲人嘅傳播風險又點睇咧？呢個 已經係可能要係好後期嘅時候，真係如果連嗰、那個譬如竹篙灣嘅隔離營都已經係唔能夠係隔離曬所有嘅病人啦，咁先正要行呢一步嘅啫嚇。咁、基本上家居隔離就已經係同好多講緊係西方國家嘅做法一樣噶啦，去到嗰個階段嘅話。即係變咗，你就真係其實有機會嘅。即係屋企人始終都係有機會感染。咁呢個就唔係咁理想，尤其是喺香港嘅情況，嗰、那個嘅人口密集比較密集。咁如果要去到嗰個階段，就已經係採取西方嗰個嘅即係策略噶啦。咁我哋都唔希望去到嗰個階段，同埋我希望即係真係用其他嘅方法，令到佢喺譬如喺 竹篙灣已經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啊、暫時嚟講咧，家居咧淨係適合一啲即係講緊係緊密接觸者做一個短暫嘅隔離，咁就比較合適。 嗯，我见特首之前讲到一个全民自我检测就配合到一啲嘅快速测试包啦，咁呢个措施你点睇？你觉得如果真系全民去做一啲快速测试嘅检测，系咪都有啲限制？譬如要短期之内要做嘅咧，全部人喺短期在内做咧？ 呢个嘅关键其实就在于系要要好，即系越多人参与就越好啦。即系如果系基本上700万人都系参与，同埋同时间系做嘅過程亦都係好即係跟足程序去做嚇，即係你伸入去嗰個嘅鼻咽拭子係要全個管係伸曬入去啦，即係做得好穩妥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個時間上要好短啦，即係講緊係3日之內要做曬，咁嗰個效果咧就會係最好啦。啊，如果你話嗰、那個即係做得唔穩妥，又譬如你嗰個淨係撩過個鼻囊而唔係直情入到去個鼻咽拭子。或者嗰個時間上你可能要一個星期先做完，參與嘅人士如果太少咧，其實嗰個效果就唔理想。 你自己目標覺得要去到幾多嘅參與先至叫理想啦？同埋，就算你話喺短時間咁多人一齊做曬啦，係咪都唔止做一次咧？因為有潛伏期噶嘛。 如果你可以3日之內所有人做曬，達到講緊係可能講緊係80%嘅人口或以上，咁嗰個效果就會係好好嘅。咁但如果你話係超過咗3日嘅話咧，咁你可能就要再重複再做多一次啊。咁但係都係講緊第二次，你都係要越多人同埋越短時間做好就係最好。如果你一次過可以3日之內做曬咧，咁呢個就會係最好。 即係你覺得一次過3日內做曬，其實做一次都夠係嘛？ 如果嗰、那個達到譬如80%或以上嗰個嘅人士參與，其實就會足夠。 我就咁聽理論上，譬如我如果感染咗我潛伏期，我呢段時間檢測我係冇結果嘅話，咁係會走漏嘅機會噶嘛？會有即係撇除本身呢一個快速測試嘅準程度之外， 你嘅意思係即係 本身佢嗰陣感染咗，其實話有成有頭三日有潛伏期咁樣噶嘛？咁佢就算呢段時間佢係叫做感染咗，但係佢就算用快速測試包都驗唔到噶嘛？咁如果真係你話全部人就算係咁短時間，全部人好合作啦，驗一次係咪真係夠咧？ 其實大部分都夠，因為你可能你捉唔到啫，但係你嘅緊密接觸者可能捉到。咁、可能基本上你都要做一个最终，其实最终你都要做一个嘅，你譬如你系阳性嘅，你最终都要做一个确诊嘅测试嘅 PCR 测试嘅，即系唔系就咁做一次，你之后都要做一个 PCR 去 confirm 啊，咁所以基本上都会捉到你啊，因为你系一个紧密接触者，咁所以嗰个效果就系、是、就算你系潜伏期咧，你嘅紧密接触者已经系阳性咧，你都会系要再去做一个检测，咁所以。走漏機會就會上嚟。 整體嚟講咧，各區而家嗰啲檢測中心咧都排長龍啦。咁你自己點睇嗰個嘅病毒傳播嘅風險啦？同埋有冇啲咩方法喺檢測方面有啲咩建議咧？ 我諗最緊要就係、是、其實都見到好多人係即係天氣比較凍啦，同埋多排隊嘅時間比較長。咁所以我相信真係要即係、就是、政府要多啲嘅檢測嘅中心啦，去疏導嗰個嘅排隊嘅情況。咁亦都係，譬如打疫苗嗰個中心，而家都見到啦，已經係加咗10多個嘅疫苗接種中心。咁我相信呢啲嘅措施，實施咗之後咧，應該係可以係令到嗰個檢測嘅時間係快咗啦。打針嘅人士咧，亦都會係容易啲係預約到，亦都係多啲人去打針。 同唔同意用深喉樣本去代替核酸檢測喺強檢嗰啲人士上面？ 其實嗰、那個檢測嗰個都係 PCR 嚟嘅，但係嗰、那個。做法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其實深喉吹，如果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係代替鼻咽拭子同埋咽喉拭子啊。咁所以最緊要就係你留嗰樣本咧，其實有人睇住你去留，而留嗰個深喉吹液嗰個嘅份量係夠嘅話咧，咁其實就係等同於或者係有啲嘅研究我哋都睇到咧，係好過鼻咽拭子添。 OK，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孔凡毅就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嚟嘅，講到。疫情唔同情況啦，最新嘅疫情咧都講到咧，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啦，會逐步改成一個嘅社交隔離設施，咁佢點睇成個情況啦？仲有一啲嘅檢測量啊、快速測試等等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